好，听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的时间啊又到了，还是那句话，欢迎您明儿同一时间啊继续收听。听众朋友，咱明儿见了。 哎，雅娟，你可别忘了你刚才说的什么啊。 我说什么了？ 你说明儿让我一人主持啊。 他什么时候说了？ 那上半时段说的。 我怎么没听见呢？ 您看这开始耍赖啊，这就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。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。 大，保护我吧，那远远的地方在绽放，反射光的梦想，我勇敢看明天的模样，不管未来怎样，没结果的故事才最美，最不容易让人遗忘，那就像是生命里的点缀，留在那一天闪亮。